听众朋友，现在是文学博览节目时间。 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反映十月革命后第一代苏维埃青年的优秀作品。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保尔·柯察金这个无产阶级形象。保尔说，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时，他不至于因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至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时，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名言既是主人公保尔一生恪守的原则，也是全书的中心思想。下面请欣赏由陈琦所写的奥斯托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由顾威朗诵。 保尔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看见林务官的女儿了，今天他决定再到湖边去走一趟。他故意从他家路过，顺着花园的栅栏慢慢地走到尽头，终于看见了那熟悉的水手服。他拾起栅栏旁边的一颗松球，朝着他的白衣服掷过去。东尼亚迅速转过身来，他看见是保尔，连忙跑到栅栏跟前，快活地笑着把手伸给他。他高兴地说，这么长的时间您跑到哪儿去了？我又到湖边去过，我把书忘在那儿了。请进，到我们花园里来吧。保尔摇了摇头说，我不进去。为什么？他惊异地扬起眉毛，您父亲说不定要发脾气的。您净瞎说，保尔。东尼亚生气了，我爸爸绝不会说什么的，等一下您就知道了。他跑去开了园门，保尔犹豫不决地跟在他后面走了进去。您喜欢看书吗？他们在一张圆桌旁边坐下来之后，东尼亚问他。非常喜欢。保尔马上来了精神。您读过的书里哪一本您最喜欢？保尔想了一下说，朱泽培加里波第。朱泽培加里波第。东尼亚随即纠正他，接着又问，您非常喜欢这部书吗？非常喜欢，我已经看完68本了，每次领到工钱我就买5本。加里波第可真了不起。保尔赞赏地说，那才是个英雄呢，我真佩服他。您想看看我们的图书室吗？东尼亚问他，说着就拉起他的手。保尔看了看自己那两只光着的脚，实在不敬。他挠挠后脑勺说，您母亲父亲不会把我给撵出来吧？您别瞎说好不好，不然我可真要生气了。东尼亚发起脾气来。那好吧。不过列辛斯基是不让我们这样的人进屋的，有话就在厨房里讲。东尼亚带他穿过饭厅，走进一间屋子，屋里有一个很大的座木书橱。他打开了橱门，保尔看到书橱里整齐地排列着几百本书。他第一次看到这么丰富的藏书，有些吃惊。咱们马上挑一本您喜欢读的书，您得答应以后经常到我家来拿书，行吗？保尔高兴地点了点头。他们友好地快活地在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东尼亚还把保尔介绍给自己的母亲，事情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可怕。保尔觉得东尼亚的母亲也挺好。东尼亚又领保尔到他自己的房间里，把他的书和课本拿给他看。一个不大的梳妆台旁边立着一面小巧的镜子，东尼亚把保尔拉到镜子跟前，笑着说， 为什么您的头发要弄得像野人一样呢？您从来不理不梳吧？长得长了剪掉就是。巴尔不好意思地说。东尼亚笑着从梳妆台上拿起梳子，很快就把他那乱蓬蓬的头发梳顺当了。东尼亚用挑剔的目光看了看保尔那件褪了色的灰不灰黄不黄的衬衫和破了的裤子，但是没有再说什么。临别时，东尼亚一再请保尔常到他家来玩，并和他约好过两天一起去钓鱼。保尔不愿再穿过房间，怕碰见东尼亚的母亲，就从窗户一下子跳进了花园。这些天，费奥多尔·朱赫莱忙得不可开交，他结识了许多铁路工人，时常参加青年人的晚会，在机车库钳工和锯木厂工人中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他也试探过阿尔焦姆，问他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党的事业有什么看法。这个身强力壮的钳工回答他说，费奥多尔，你知道我对党派的事弄不太清楚，但是什么时候需要我帮忙，我一定尽力，你可以相信我。朱赫莱对这种回答已经满意了，他知道阿尔焦姆是自己人，说到就能做到，至于入党，显然条件还不成熟。朱赫莱已经由发电厂转到机车库干活了，这样更便于进行工作，因为他在发电厂里很难接触到铁路上的情况。红军步步进逼，城里只留下少量后方警卫部队和警备司令部。寂静的夜晚，隐隐约约可以听到枪炮声，战斗就在不远的地方进行。城里宣布了戒严。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有一个人走到柯察金家的小屋前，小心翼翼地敲了敲窗框。保尔跳下床，走到窗前，想看看是谁在敲，但是外面只有一个模糊的人影，看不清是谁。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母亲到他姐姐家去了，他姐夫在一家糖厂开机器，阿尔焦姆在临近的村子里当铁匠。谁？他朝人影问了一声。窗外的人用压低了的粗嗓门说，是我，朱赫莱。他两手往窗台上一撑，头就同保尔的脸一般高了。我到你家借宿来了，小弟弟，行吗？ 当然行， 保尔友好地回答，你就从窗口爬进来吧。朱赫莱粗壮的身体从窗口挤了进来，他随手关好窗户，但是没有立刻离开。他站在窗旁，倾听着窗外有没有动静，然后才转过身来对保尔说，小弟弟，那帮吃人的野兽正在到处抓我，为了车站上最近发生的事，他们要找我算账。小弟弟，我打算在这儿住几天，你不反对吧？ 行，那就好了。 朱赫莱突然深夜到保尔家借宿，同保尔一起住了八天。这件事成了保尔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保尔第一次从水兵朱赫莱嘴里听到这么多令人激动的新鲜道理。然而不久，朱赫莱失踪了。春天化冻以后，公路上的泥泞还没有全干，两个人从拐角后面走出来，上了大路。走在前面的是一个矮壮的宽肩膀的工人，他敞着上衣，露出里面的水手衫，黑色的帽子低低地压住前额，一只眼睛又青又肿。在他后面约三步远是一个穿灰军装的匪军，腰带上挂着两盒子弹，刺刀尖几乎抵着前面那个人的后背。保尔认出了走在前面的是朱赫莱，他的两只脚像在地上生了根一样，再也挪不动了。 朱赫来越走越近了。巴尔迅速朝后面看了一眼，通往城里的大路上空荡荡的，连个人影也没有。巴尔走到公路边上，当他们相距只有几步远的时候，朱赫来也看见了保尔，他感到很意外，一下子愣住了，于是刺刀尖立刻杵着了他的后背。快走，再磨蹭我就给你两枪托。押送兵用刺耳的嗓子尖声吆喝着。事到临头，难道还能多想吗？当黄胡子押送兵走到保尔跟前的时候，保尔猛然向他扑去，抓住他的步枪，狠命向下压。突然一声枪响，子弹打在石头上蹦起来，落到路旁的壕沟里去了。朱赫来听到枪声，往旁边一闪，回过头来，看见押送兵正在狂怒地从保尔手里往回夺枪。朱赫来两步就跳到他们跟前，他抡起铁拳朝押送兵的头上打去，紧接着那个家伙的脸上又挨了两下。他松手放开躺在地上的保尔，像一只装满粮食的口袋滚进了壕沟。还是那双强有力的手把保尔从地上扶了起来。保尔·克扎金转战在祖国大地上已经一年了，这些日子每天都有激烈的战斗，他和每个战士一样已经忘记了我字，脑子里只有我们，我们团，我们骑兵连，我们旅。8月19日，在利沃夫地区的一次战斗中，保尔丢掉了军帽，他勒住马，但是前面的几个骑兵连已经冲进了波军的散兵线。杰米多夫从洼地的灌木丛中飞驰出来，向河岸冲去，一路上高喊：师长牺牲了。保尔哆嗦了一下，列图诺夫，他的英勇的师长，一个具有大无畏精神的好同志，竟牺牲了。一种疯狂的愤怒攫住了保尔的心，他使劲用马刀背拍了一下已经十分疲惫满嘴是血的战马格涅多克，向正在厮杀的地方冲了过去。砍死这帮畜生，砍死这帮波兰贵族，他们杀死了列图诺夫。盛怒之下，他扬起马刀，连看也不看，向一个穿绿军装的人劈下去。全连战士个个怒火中烧，是为师长复仇，把一个排的波军全砍死了。他们追击逃敌到了一片开阔地，这时候波军的大炮向他们开火了，一团绿火像美光一样在保尔眼前闪了一下，耳边响起了一声巨雷，烧红的铁片灼伤了他的头，大地可怕地旋转起来，保尔被甩出了马鞍，翻过马头，沉重地摔在地上。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现在他的脉搏怎么样？有个女人声音更轻地回答，脉搏138，体温39.5，一直昏迷，说胡话。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里，陆军医院的见习医生妮娜·弗拉基米洛夫娜正坐在小桌子后边，翻看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笔记本，里面是她用纤巧的字写的日记。1920年8月26日，今天从救护列车上送来一批重伤员，一个头部受重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在病室脚上靠窗的病床上，他只有17岁，他叫保尔·柯察金。8月30日，柯察金仍然没有恢复知觉，现在他躺在那间专门病室里，那里都是一些快要死的病人。9月2日，现在是夜里11点，今天简直是我的节日， 我负责的伤员柯察金恢复了知觉，他活过来了，危险期已经过去了。这两天我一直没有回家。9月14日，柯察金第一次微笑了，他笑得很动人。平时他很严肃，这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他的身体在复原，速度快得惊人。10月14日，柯察金出院了，我们亲切地互相道别。他眼睛上的绷带已经去掉，只是前额还包扎着。那只眼睛是失明了，不过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同这么好的同志分手，我感到十分难过。保尔出院之后一天，在街上看见一张布告，下面的署名是省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朱赫莱。他的心跳起来了，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总算见到了朱赫莱。朱赫莱的一只胳膊给炮弹炸掉了。朱赫莱说，你既然不能上前线，就在这儿跟我一起搞肃反吧，明天你就来上班。城里的生活跟平常一样，五个小市上人群熙熙攘攘，声音喧嚣嘈杂，一边是漫天要价，一边是就地还钱，形形色色的骗子都在这里大显神通。清醒的人们明白，新的敌人又在威胁着这个城市，铁路运输眼看要瘫痪，饥饿和寒冷就会接踵而来。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粮食和木柴。屋子里十几个人在吸烟，灰色的烟雾像浮云一样在天花板上的毛玻璃灯罩下面缭绕，围坐在桌边的人看上去就像罩在薄雾中，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朱赫莱松开捏紧的拳头说，同志们，解决木柴困难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在3个月的期限内从车站到伐木场修一条轻便铁路，否则我们只得干等冻死了。他没等回答接着说，共青团要把能派出的人都派去，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全城的铁路。小车站孤独地隐在树林里，一条新修的路基从车站的石头货台伸向森林，路基周围是蚂蚁一样密集的人群。冰冷的雨水，讨厌的黏泥，素扁豆汤和煤一样黑的面包，都没有压垮坚韧不拔的筑路工程队。路基一天天向森林深处伸展。清晨，柯察金的小队在清除自己地段上的积雪，直到这时保尔才体会到严寒造成的痛苦是多么难以忍受。这时一列客车爬进了车站，煤水车上一块木柴也没有，炉里的余火也快要熄灭了，挤得满满的车厢里响起了一片叫嚷和咒骂。要木柴可以，可是不能白给，只要列车上的人下来帮助我们铲雪，干到晚上我们就给木柴。工地负责人对司机和乘务员们说。工地负责人走到保尔跟前说，给你100人，分配他们干活吧。保尔给这些新来的人派了活，有一个高个子男人正跟旁边的一个青年妇女说话。保尔走上前去问，公民，您为什么不干活？那个男人轻蔑地把保尔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您是什么人？ 我是工人。 那我跟您没什么可谈的，把工长给我叫来，别的领导也…… 保尔皱起眉头白了他一眼说， 不想干拉倒，火车票上没我们的签字您就别想上车，这是工地负责人的命令。 您的女公民也拒绝干活吗？ 鲍尔转过身来问那个女人，一刹那间他呆住了，站在他面前的竟是东尼亚。东尼亚好容易才认出这个像叫花子的人是鲍尔，就是这个像流浪汉一样衣衫褴褛的小伙子，不久以前还是他热恋的人，真是世事多变啊。他最近结了婚，现在同丈夫一起到一个大城市去，他丈夫在那里担任重要职务，真想不到他竟会在这种情况下遇见少年时代的恋人。鲍尔如此潦倒，真叫人心里不是滋味，看来这个伙夫一直没有什么长进，只能干个挖土的差事。他犹豫不决地站着，窘得双颊痛红，说：鲍尔你好，坦白地说，我没想到你会弄成这个样子，难道你不能在政府里搞一个比挖土强一点的差事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上了委员。鲍尔站住了，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东尼亚。我也没想到你会这么酸臭。鲍尔想了想，才找到了这个比较温和的字眼。东尼亚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鲍尔把木锨往肩上一扛，迈开大步向前走去。日夜盼望的木柴已经近在眼前，但是筑路进度十分缓慢。伤寒每天都要夺去几十只有用的手。有一天，保尔两腿发软，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已经发烧好几天了，今天热度比哪天都高。请来的医生说他是肠伤寒并发大叶肺炎。肺炎加伤寒足以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去。阿廖沙把重病的科查金送到了家后，他自己也得了伤寒，发高烧病倒了。青春胜利了，伤寒没有能夺走保尔的生命，保尔又一次跨过死亡的门槛，回到了人间。卧床一个月之后，苍白瘦削的保尔终于站起来，迈着颤巍巍的双腿，扶着墙壁，在房间里试着走动。外面已经是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了。一天，保尔不知不觉走到松林跟前，在岔路口停住了。右边是阴森森的老监狱，有一道高高的尖头木栅栏把它和松林隔开，监狱后面是医院的白色楼房。就是在这里，在这空旷的广场上，许多同志被绞死了。保尔在原来设置绞架的地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向陡坡，顺坡下去，到了埋葬烈士的墓地。不知道是哪个有心人，在坟墓周围摆上了咏云山之边的花圈，像给这块小小的墓地修了一道绿色的围墙。陡坡上挺拔的松树高高耸立，峡谷的斜坡上绿草如茵。春天的大地在复苏，散发着潮湿的气息。同志们就是在这里英勇就义的，他们为那些出生即贫贱、落地变为奴的人能过上美好的生活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保尔慢慢地摘下了帽子，悲愤，极度的悲愤充满了他的心。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忆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生活庸俗而羞愧。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要赶紧生活，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或者一个意外的悲惨事件都会使生命中断。保尔怀着这样的思想离开了烈士墓，保尔·柯察金又投入了紧张工作中。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文学博览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